988制作。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永远是主事，你要保护门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什么来的？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十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尽悲咒，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伤，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你醒啦？ 我瞓咗几耐啊？ 成日啦，你发烧啊？ 我知道我撑得好辛苦，但我一定要撑啊！ 我知道。但你这样撑法又撑得多久啊？ 那三个女人实在欺人太甚，现在只有主师的身份才可以压得住他们。 你怎么斗得过他们？他们逼你洞房，主要都是想知道你是不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因为极阴之人是不可能生 BB、 那如果证实了我是，会有什么后果？ 极阴之人是没用家族的大忌，通常都没机会生存。如果你信我的，我希望你对我坦白。 是，我是极阴之人。 信我的，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 嫁了个这样的老公，我还会有以后吗？ 你要保住条命。 你不是我，我已经被他们逼到唞不到气，我跟死人有什么分别？ 主事， 今次是落安眠药，下次又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极阴之人不可以生 BB， 是不长命，雪姐一定不会放过我。 他一直都很想坐这个位 置。看得出，其实大哥应该交个位置给他，能者居之嘛，怎么要白白牺牲我？ 慕容谦交个位给你，我始终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你一定有个人之处，只是事实未到，我们见不到。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会不会像当年那样放我一条生路？ 慕容家族不可以没有主师。 主师，主师，你们不要再沉迷于魔法世界了，外面的世界只有总统和首相啊。你 对不住，你的情绪起伏这么大，我担心你要做错事，唯有控制你的手脚。 你可以控制我的手脚，但你控制不到我的思想，叫我对着那只萨瓦琴一世，我宁愿死啊！ 你信我，你不会对他一世的。 你肯娶我吗？不是咯，你叫我怎么信你啊？ 我肯。 算了，管家仔，无谓勉强。我答应你，我不做傻事，你放我回大马，我会重新做人。 对不住， 管家仔。 范围内，我见唔到一个幽灵朋友噶。而家应该系半夜啦，幽灵朋友，你哋喺唔喺附近啊？我被人控制住唔喐得啊！你哋可唔可以出嚟救下我啊？幽灵朋友，个白影， 敖世章，你咪好似冤鬼缠身咁啦，出嚟啦！你个白影已经出卖咗你啦！ 个白影，个白影越嚟越大嘅，大哥，我是不是发梦啊？为什么我一直都见到你的？丁老师说你未死的，是不是真的？ 我只是在你心中生存。 在我心中生存？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心中有我。 我？ 你好挂住大哥。 我挂住你？ 听话。守住慕容家族，总有一日你会好似我咁靓。 可以咩？我系极阴之人，青姑姐佢哋唔会放过我噶。我唔可以生 B B， 佢哋迟早会知道我身份噶。 你可以。 早晨。 你。每次我扎醒都见到你的， 我准备好早餐给你。 我手脚都不动得，怎么吃啊？ 你试下起身吧。 咦，我动得的。好香啊，早餐啊。 当然啦，我用我心去煮的。 你煮的？ 管家仔的名字不是白叫的，没有两道绝招怎么哄得掂慕容小妹妹啊。 听不出收住主事，搞到人哋夫妇分开，唔系咁好系嘛？ 世昌咁做都系为咗保护慕容家族。主事自从发生嗰件事之后，情绪一直都好唔稳定，仲想放弃自己添。我而家暂时用魔法镇定住佢嘅情绪， 系为慕容家族定系为自己啊？人哋结咗婚噶啦， 慕容谦主事一向对我好似兄弟咁，佢嘅遗言。我一定要帮他达成。 阿少始终是慕容家的人，住在敖家真的不是那么方便，你都是尽快送他回来。不说了，人家大大的老公动在这里，邵华强虽然是入赘，但是都要尊重一下人家的身份的。 夫妇不同住一间房又怎么生 BB 呢？冤枉了他极阴之人就不好了，极阴之人下场很惨的。 我知道怎么做了，不过在主师的情绪平复之前，他说过不想见邵华强。 是你的借口还是他的借口啊？ 为什么你下下当到这么？ 我是讲事实。 你们两个没什么嘛？ 没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我周不时都梦到大哥的，梦到我小时候跟他一起的情景，又梦到现在的他。现 在的他？ 是啊，很真实的。扎醒才知道自己发的梦。 这么说，主师这个位置真的给你很大的压力。 大哥他 真系死咗？ 又假的？我知道外界有好多传差，你都拜过佢啦，点会假？ 唔知道、啊，感觉上大哥仲喺我身边，但系一向嚟我同佢都唔讲得上感情好好嘅，冇理由一味蒙到佢噶。 可以解释嘅就系一种缘分未了，所以佢临死都要交个位俾你。 有一次我梦到佢，佢叫我守住慕容家族，终有一日我会好似佢咁叻。 我咪同你讲过啦，主师交个位俾你，一定有你过人之处，可能迟下有超能力都未定。 咁阴阳眼算唔算系超能力啊？喂，系啦， 嗯， 你间屋咧真系好干净，鬼影都冇只。 慕容魔法咧系专门用嚟驱邪治鬼嘅。咁喺太岁头上钉失乸，未死过。 佢哋死咗噶啦。 系、哦。 主师呢排开心咗好多啊，都系昌少你嘅功劳。但系再唔送主师翻过去，可能会得罪青长老佢哋。 已经得罪咗啦， 你决定同佢哋硬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好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雪小姐， 你点入嚟啊？ 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冇人可以阻挡我。高明，你翻入去先啦。 系。 由细到大，我哋感情都好好噶。点解慕容笑翻咗嚟之后，你对我咁冷淡？我真系唔可以相信一个咁普通嘅女仔会打动到你。 佢好简单，简单到相信呢个世界有亲情可以改变其他人。 佢系冇路啊，话细唔细噶啦。喺呢个世界上，只有我慕容雪先可以衬到敖世昌。即系我哋两个唔系唯一，唔好讲一个司马少棠啊，就算系五个啊，都会系我哋嘅手下败将啊。 你果然信心爆棚。 彼此彼此啦，点啊？我今日系咪可以带主师走啊？ 雪小姐出到声又亲自嚟到，我呢个管家可以话唔得咩？ 好耐，好耐我哋冇咁 close 啦。 过咗去嘅人会再睇。 过咗去，你系咪贪新鲜啊？佢都已经系生华强嘅人咯。 你系高高在上慕容家大小姐，我衬唔起。 你而家只话衬我唔起，咁十八岁嗰年系你 佢做过乜嘢？人哋跟我嚟，说你讲，你系咪等紧呢个人？ 青姑姐， 十八岁嗰年，佢做过乜嘢？佢唔讲你讲，你哋两个系咪哑咗啊？我听得好清楚噶，到底十八岁发生咩事？ 咩事都冇发生过。 你系咪同佢有咗关系？ 冇。 系咪你大哥知道你唔系女仔，所以唔将自私嘅位传俾你？吴世昌。我对你真的好失望啊！喺慕容家族，你是最有条件、最令人心服口服的男子汉，估唔到你原来是条虫，一条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对不住，雪小姐，为了不想令青衣误会，我唯有照直讲。 误会？咩误会啊？ 误会我专登占你便宜。 你不是专登，你有做过？ 是你贪玩偷咗支酒出嚟，要我陪你喝。 我唔记得咁多，我只系记得我哋都好鍾意对方。 当年大家仲细，而且饮醉酒。 系咪饮醉酒就可以唔使负责任啊？ 结婚，我要你哋即刻结婚。 唔得， 唔轮到你话事。 你害到阿雪失去主师的位，如果我要依照家规，你就是死罪。 快点应承啦。 仓少，仓少啊，你的伤啱至好翻咋？ 佢哋真系太过分，一步步逼埋嚟，仲翻陈年旧账。 咩陈年旧账啊？ 饮酒累事。 其实我一直觉得雪小姐望你嘅眼神好特别。原来你哋之前有一段故仔，清长老夹硬执个罪名俾你，话雪小姐因为唔系清白之身，所以坐唔到主师呢个位，仲要你哋即刻结婚。唉，唔知系咪我特别敏感咧？谂翻起好多事情，清长老都特别紧张雪小姐，好似当咗佢系女咁。 哦， 张少，你打算点做？ 左右为难。 你对雪小姐仲有冇感情？无啦啦咁大风嘅， 有人用咁魔法，弊冇用先有危险啊！ 你眼中仲有冇我呢个主师？你夹硬叫人捉我翻嚟，你盏笃眼笃鼻， 乜你好中意住喺敖家咩？ 咁喺敖家我好舒服，好有安全感。 但佢始终唔属于你噶， 佢 你都系乖乖翻嚟做人老婆啦。 老婆，老婆，我挂住你。 听到未啊？ 边个系你老婆啊？你唔好吓埋你啊！ 男人大丈夫咁都吓窒你，点做主师嘅丈夫啊？佢绑住噶，根本就饿唔出样，仲唔去锡下你个老婆仔？ 你唔好吓埋你啊！冇啊！ 慕容笑，你睇清楚啊！呢、这个先就系你老公，你系咩货色啊？同我争敖世昌， 你讲咩啊？ 你知唔知点解我冇机会坐上主师个位啊？系因为十八岁嗰年，我已经将终身幸福交咗俾世昌。 讲咩话？ 唔明白，我已经系世昌嘅人，大哥了事如神，因为我唔清白，所以佢先将主师个位交俾你啫。 你同管家仔，你呃我？ 我点样呃你？我已经唔在乎其他人点睇我。 老婆仔，你做咩流眼泪啊？ 唔关你事。 好失望，你已经系生牙强嘅人啦，你都系安分守己，帮佢生翻个仔，你个位先会坐得稳噶。 你听清楚，我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的极阴人，我是不可能生 BB。 你为什么要认自己是极阴人啊？ 你不是很想我死的吗？你们个个都想我死的吗？我就成全你们咯。 难得你这么坦白肯认，我就成全你。 魔法世家第十集，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敖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笑、连杰明饰演，慕容雪、梁金玉饰演，慕容清、孟兰饰演，慕容千、朱广威饰演，谷明、叶宝胜饰演。 结咗婚之后，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你一定会好幸福。 我信你，我嘅命运就交俾你。 那夜谁将走？可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